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从今天起，我们隆重推出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十月里的一个星期日下午4点光景，天气很好。回到家乡的克里斯朵夫整天躲在房里默想，咂摸着他的悲苦。他忍不住了，非得到野外去走一程，消耗一点精力，用疲倦来阻断自己的思想不可。妈妈，我想出去，到溥仪那边溜溜，回来要晚一些。半梦半醒的母亲略微惊跳了一下，转过头来用慈祥和平的眼睛望着他。啊，好，你去吧孩子，你这个主意很不错，别错过了好天气。路易莎向孩子笑了笑，克里斯朵夫也向母亲笑了笑，他们俩彼此瞧了一会儿，然后点点头，眯了眯眼睛，表示告别了。克里斯朵夫轻轻地把门带上，路易莎慢慢地又回到她的幻想中去了。儿子的笑容给她的梦境照上一道明亮的反影，像阳光射在暗淡的舞龙爪上一样。于是克里斯朵夫离开了路易莎，永远地离开了她。那天傍晚，温和的太阳颜色只是淡淡的，天也懒洋洋的，仿佛快要睡着了。各处村上的小钟在静寂的原野里悠悠地响着，一缕缕烟在阡陌纵横的田间缓缓上升，一片轻盈的暮霭在远处漂浮，白的雾铺在潮湿的地下，等着黑夜降临好往上升去。一条猎狗鼻子浸嗅着泥土，在萝卜田里乱窜，成群的乌鸦在灰色的天空打转。克里斯朵夫一边胡思乱想，一边茫无目的而不知不觉地朝着一个目标走去。几个星期以来，他到城外散步老是以一个村子为中心，知道在那儿一定能遇到一个吸引他的美丽姑娘。那不过是种吸引，可那吸引是很强烈的，有点乱人心意。要克里斯朵夫不爱什么人是不大可能的，他的心难得会空虚，其中永远有一个为他膜拜的偶像。至于那偶像是否知道他的爱，他完全不以为意。 但他需要爱，心中不能有一忽而没有光明。这一回他热情的对象是个乡下姑娘，好似埃里才遇见百丽佳一样，也是在水边遇到的。可姑娘并不请他喝水，倒反把水撩在了他的脸上。姑娘跪在一条小溪的堤岸缺口的地方，在两株杨柳中间，树根在周围盘成岩洞一般。她精神抖擞地洗着衣服，嘴巴跟手臂一样地忙着，因为她和对岸洗衣服的同村女伴在那里大声地说笑。克里斯朵夫躺在几步以外的草地上，两只手支着下巴望着他们。他们毫不羞怯，照旧嘻嘻哈哈的说话，很放肆。克里斯朵夫并不留神他们说些什么，只听着他们的嬉笑声、捣衣声，远处草地里的牛鸣声，目不转睛地盯着那漂亮的洗衣女郎出神了。不久，那些女孩子发觉了他注视的对象，互相说些俏皮话，那姑娘也冷言冷语地刻薄他。因为他老呆着不动，那姑娘便站起身子来，把脚干的衣服晾到小树上去，顺便过来对他看个仔细。走进他身边的时候，他有心把衣服上的水洒在他的身上，嫌皮赖脸地望着他笑。姑娘很瘦，很结实，尖尖的下巴往上抄起，鼻子很短，眉毛很弯，深蓝的眼睛光彩四射，带点凶相，神气很大胆，嘴巴很好看，厚嘴唇微微往前撅着，像个希腊面具，浓密的金黄卷发披在颈窝上，皮肤是紫铜色的。他头挺得笔直，无论说什么总带着讪笑的意味，走路像男人一样，把太阳晒得乌黑的两手甩来甩去。他一边晾衣服，一边用挑拨的目光瞅着克里斯朵夫，等着他开口。克里斯朵夫也瞪着他，却没有意思跟他搭讪。末了，姑娘朝克里斯朵夫哈哈大笑了一阵，回到同伴那儿去了。克里斯朵夫始终躺着，直到薄暮时分，眼看他背着篓子，抱着胳膊，勾着背，叽叽咕咕地一路说笑着，一路回去。过了两三天，克里斯朵夫在城里的菜市上，在成堆的萝卜、番茄、黄瓜和青菜中间又碰见了他。他信步走去，望着那些女菜贩整整齐齐地站在菜篮后面，好似准备出售的奴隶。警察局的职员一手牵着钱袋，一手拿着一叠票子，向每个菜贩收一文小钱，给一张小票。卖咖啡的女人提着满篮的小咖啡壶绕来绕去。一个老钱婆吃得肥肥胖胖的，挽着两只挺大的篮，嘴里老天爷长老天爷短的向人讨蔬菜，没有半点羞怯的神气。大家叫叫嚷嚷，古老的秤拖着绿色的篮，拖着小车的大狗高高兴兴地叫着，自以为当着重要的角色而得意非凡。就在这片喧闹声中，克里斯朵夫瞥见了他的百丽佳，真名叫做洛金，他在金黄色的发结上戴着一张白里泛绿的菜叶，好似一个齿形的头盔，面前对着黄金的蒜头、粉红的萝卜、碧绿的刀豆、鲜红的苹果。他坐在一只篓子上咬着苹果，一个又一个的吃，根本不在乎卖不卖，不时拿着围裙抹抹下巴和脖子，用手撩撩头发，把面颊挨着肩头，或者把鼻子挨着手背摩擦几下，再不然 他无精打采地抓一把豌豆，在两只手里倒来倒去。他东张西望，态度很悠闲，可是把周围的情形都瞧在眼睛里。凡是针对他的目光，他都不动声色地一一记着。他当然看到了克里斯朵夫，便一边和卖菜的主顾说话，一边拧着眉毛从他们的肩头上望出去，注意他。姑娘面上做得非常庄严，心里却在暗笑克里斯朵夫。他的模样也的确很可笑，像个木头人似的站在几步以外，死命地用眼睛盯着他，过后又一言不发地走了。克里斯朵夫这样的时常露面，当然引起人家的议论。农庄上后来知道了克里斯朵夫的来历，把他作为笑柄，可是谁也不以为意，因为他并不侵犯人家。一句话说完，他不过像个呆子，而他自己也不在乎是否像个呆子。那天正是村里的一个节日，儿童们指着豌豆喊君皇万岁，关在棚里的小牛在叫，酒店里传出唱歌的声音，尾巴像彗星似的风筝在田野上空飘荡，母鸡在肥料堆中乱爬，风吹着它们的羽毛，好似吹进老妇人的裙子。一头粉红色的肥猪好不舒服地横躺在地下晒太阳。克里斯朵夫向着三王客店走去，一面小旗在红色的屋顶上飘荡，门前吊着成串的蒜头，窗上缀着红的黄的金莲花。他走进烟味浓烈的大厅，壁上挂的是发黄的石印图画，正中是皇帝的彩色肖像，四周扎着橡树叶子，大家在跳舞。克里斯朵夫断定他漂亮的女朋友一定在内，果然他第一个看到的就是她。克里斯朵夫捡着一个位置坐下，在那边可以安安静静地看到跳舞的人。他虽然留着神不让别人看见，可是罗金自会把他发现出来。他一边跳着没有完的华尔兹舞，一边从舞伴的肩头向他丢了几个眼风，并且为了挑拨他，故意和村里的少年调情打趣，嘻开着大嘴傻笑，高声说些无聊的话。在这一点上，他和一般交际场中的姑娘并无分别，被人瞧上一眼，他们就以为非得当众嬉笑骚动一阵不可。其实他们并不见得怎么傻，因为知道大家是瞧他们而不是听他们的。克里斯朵夫手撑在桌子上，拳头托着下巴，看着他装腔作势，不禁从眼睛里表示出他的热情与愤怒。他的头脑还算清醒，不至于看不出他的诡计，但已经不够清醒到不上他的当，所以他时而愤愤地嘟囔，时而耸耸肩膀，笑自己的受人愚弄。此外还有一个人在注意着克里斯朵夫，那是洛金的父亲，矮胖个子，大脑袋，短鼻子，光秃秃的头被太阳晒成了暗红色，四周剩下的一圈头发，从前一定是金黄的，如今变作一个个浓密的小卷儿。克里斯朵夫一向认识他，认为是个老混蛋，可是对于女儿的好感，使克里斯朵夫对父亲也变得宽容了，甚至和他在一处还有种异样的快感。尖雕的老头看透了这一点，他先说了一阵天气，把那些俊俏的姑娘做题目说了几句俏皮话，再提到克里斯朵夫的不去跳舞，认为他这个办法真聪明，坐在桌子前面把杯独酌不是舒服的多吗？说到这里，他老是不客气地向克里斯朵夫认为他这个办法真聪明， 坐在桌子前面把杯独酌，不是舒服的多吗？说到这里，他老是不客气地向克里斯朵夫讨了一杯。天已经黑了，跳舞的场面越来越热闹。罗金完全不理会克里斯朵夫，只忙着勾引村里一个富农的儿子。所有的姑娘都争着要讨他的喜欢。克里斯朵夫很关切他们这种竞争，女孩子们彼此笑着，动手动脚，乐不可支。克里斯朵夫把自己忘了，一心希望洛金成功，但等到洛金真的成功了，他又有些悲哀，他立刻责备自己。他既不爱洛金，那么他喜欢爱谁就爱谁，不是挺自然的吗？但感到自己这样孤独也不见得有趣，那些人都是为了想利用他才关切他，而过后还得嘲弄他。洛金因为把他的情敌气坏了格外高兴，人也显得更好看了。克里斯朵夫叹了一口气，朝着洛金笑了笑，预备走了。时间已经9点，进城还得走好几里路。他刚从桌边站起，大门里突然闯进了10几个兵。他们一出现，全场的空气顿时冷了下来，大家开始交头接耳，几对正在跳舞的伴侣停住了，不安地望着新来的客人。站在大门口的几个乡下人假装转过身子和自己人谈话，虽然表面上装作无所谓，暗中都小心翼翼地闪在一边，让他们走过。整个地方上的人和城市四周炮台里的驻军已经暗斗了一些时候，大兵们烦闷得要死，常常要拿乡下人出气，很下流地取笑他们，糟蹋他们，把乡间的妇女当作属地上的女人看待。上星期就有一批喝醉的兵去骚扰邻村的劫会，把一个庄稼人打得半死。克里斯朵夫知道这些事，和乡下人一样愤愤不平。此刻他便回到了原位上，看有什么事情发生。那些兵根本不理会大众的恶感，乱哄哄地拥向坐满客人的桌子，硬挤下去。大半的人都挪开了身子，一个老头让他慢了些，被他们把凳子一掀，摔在地下，他们看了哈哈大笑。克里斯朵夫大为不平，站起来正想过去干涉，不料那个老人费了好大的劲儿从地下爬起来，非但没有半句怨言，反而连声道谢。另外两个兵走向克里斯朵夫的桌子，克里斯朵夫握着拳头看着他们过来，可是他用不着这么紧张，那不过是跟在惹是生非的坏蛋后面想狐假虎威来一下的两个脓包罢了。他们被克里斯朵夫威严的神气镇住了。克里斯朵夫冷冷地说了声这儿有人，他们就赶紧道歉，缩在凳子的一头，唯恐惊动了他。他说话颇有主子的口吻，而他们天生是奴才的脾气，他们看出克里斯朵夫不是个乡下人。这种屈服的态度使克里斯朵夫的气平了一些，观察事情也冷静了一些。他一眼就看出这些大兵的主脑是个班长，眼睛凶狠的小个子，斗牛狗似的脸，卑鄙无耻的恶棍，就是上星期日闹事的主角之一。他坐在克里斯朵夫旁边的一张桌子上，已经醉了。他凑到人家面前，说着不三不四的侮辱的话，而那些受辱的人只做不听见。他就特别盯着跳舞的人，评头论足，用的全是脏话，引得他的同伴哈哈大笑。姑娘们红着脸，差不多要哭了，年轻的汉子气得暗暗地咬牙切齿。大兵们喝过了酒，决心要跳舞了。 但既然所有的姑娘都有舞伴，他们便把男的赶走，而那些男的也毫无抵抗地让他们驱逐。洛金可不答应。克里斯朵夫看中的那双大胆的眼睛和强项的下巴的确是有些道理。洛金正发疯地跳着华尔兹，不料那位班长看上了他，过来把他的舞伴拉开了。洛金跺着脚叫着嚷着推开军官，说他绝不跟像他这样的坏蛋跳舞。那军官追着洛金，把那些被他当作屏风般掩护的人乱锤乱打。末了，洛金逃到一张桌子后面，在那个障碍物把对方暂时挡住了的几秒钟内，他又喘过气来骂他。看到自己的抗拒完全没用，洛金气得直跳，想出最难堪的字眼，把他的头比作各式各种畜生的头。班长在桌子对面探着脑袋，挂着阴险的笑容，眼中闪着愤怒的火焰。突然他发作起来，跳过桌子把洛金抓住了。洛金拳打脚踢的挣扎，像一个放牛的蛮婆。班长的身子原来就不大稳，差点倒下，愤怒极了，他把洛金按在墙上打了一个嘴巴。他来不及打第二下，一个人在他背后跳了过来，使劲地回敬了他一巴掌，又飞起一脚把他踹到了人堆里。原来是克里斯朵夫排开了众人，在桌子中间挤过来把他扭住了。军官掉过头来，气疯了，拔出腰刀，但来不及使用，又被克里斯朵夫举起凳子打倒了。这一架打得那么突兀，在场的观众竟没有想到出来干涉，但大家一看那军官像牛一样的倒在了地下，立刻乱哄哄地骚动起来。其余的兵都拔刀奔向克里斯朵夫，所有的乡下人又一齐扑向他们，顿时全场大乱，啤酒杯子满屋飞，桌子都前仰后合。乡下人忽然觉醒了，需要把深仇夙怨发泄一下，大家在地下打滚，发疯似的乱摇。先前和洛金跳舞的人是庄子上结实的长弓，此刻抓着刚才侮辱他的大兵脑袋往墙上撞。洛金拿着一条粗大的棍子狠命地打，别的姑娘叫喊着逃了，两三个胆子大一些的却高兴到了极点。其中有个淡黄头发的矮胖姑娘，看见一个高个子的兵，早先坐在克里斯朵夫旁边的，把敌人摁在了地下，用膝盖压着他的胸脯，他便赶紧往灶屋里溜了一圈，回来把那个蛮子的头向后拉着，用一把灼热的火灰摔在他的眼睛里，他疼得直叫。那姑娘可得意极了，看他受到了伤，听凭乡下人的痛殴，不禁在旁边百般侮辱。最后势孤力弱的大兵顾不得躺在地下的两个同伴，竟自往外逃了。于是恶斗蔓延到了街上，他们闯到人们家里，嘴里一片喊杀声，恨不得捣毁一切。村民们拿着铁叉追赶，放出恶狗去猛扑。第三个兵又倒下了，肚子上给铁锨戳了个窟窿，其余的不得不抱头鼠窜，被乡人直追到村外。他们跳过田垄，远远地喊着说去找了同伴以后再来报复。 当我们静静地聆听百年百届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时，我们仿佛被带到了世外桃源，听到了孩童们的朗朗笑声。这笑声启迪人们，快乐比智慧还重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获奖者作品展播。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从今天起，我们隆重推出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村民得胜以后，欣喜若狂地回到客店里，那是积蓄已久的报复，过去受的耻辱都学习了。他们还没有想到闯了这个祸以后的后果，大家七嘴八舌地争着说话，个人夸说自己的英勇，他们和克里斯朵夫表示亲热，克里斯朵夫也因为能够跟他们接近而很高兴。罗锦过来抓着他的手，握了好一会儿，嘻嘻哈哈地把他当面取笑了几句。那时候，罗金可不觉得他可笑了。然后大家检点受伤的人口，村民中间，不过有的打落牙齿，有的伤了肋骨，有的打得皮肉青肿，都没什么了不起的。士兵方面可不然了，三个重伤，眼皮被啄坏的大家伙，肩膀也给斧头砍去了一半，戳破肚子的一个，喉咙里叽里咕噜的，好像快要死了。还有是被克里斯朵夫打倒的那个班长，他们躺在炉灶的旁边，三个之中受伤最轻的班长睁开眼睛来，满怀怨毒的目光把周围的乡下人看了好久。等他清醒到能想起刚才的情形，他便破口大骂，发誓要报复，把他们统统牵连在内。他愤怒到气都喘不过来，恨不得把他们一起杀死。村民们笑他，可是笑得很勉强。一个年轻的乡下人对他喊道： 住嘴，要不然就杀死你。 军官挣扎着想爬起来，杀气腾腾的眼睛瞪着那个说话的人： 狗东西，你敢，人家要不砍掉你的脑袋才怪呢。 他继续直着嗓子乱喊，戳破肚子的那个像死猪般的尖声怪叫着，另外一个直僵僵地躺着不动，像死了一样。一阵恐怖压在那些村民的心上。洛金和几个妇女把伤兵抬到隔壁的屋里，班长的叫嚷和垂死者的呻吟都不大听得见了。乡下人一声不响，站在老地方围成一圈，仿佛那些伤兵依旧躺在他们脚下。他们一动也不敢动，面面相觑的吓呆了。临了，洛金的父亲说了句： 哼，你们做的好事。 于是场中起了一片无可奈何的叽叽哝哝的声音，大家咽着口水，然后他们同时说起话来，先只是窃窃私语，像怕人在门外偷听似的。不久声音高起来，变得尖锐了， 他们互相埋怨，这个说那个打得太凶，那个说这个下手太狠，争论变成了口角，差不多要动武了。罗晋的父亲把他们劝和了，然后抱着手臂向克里斯朵夫抬起下巴，指着他说，可是这家伙，他到这里来干什么呢？群众所有的怒气立刻转移到克里斯朵夫身上，有人喊道，对了对了，是他先动的手，要不是他绝不会出乱子的。克里斯朵夫愣住了，勉强回答说，我是为了你们，不是为我，你们很明白。但村民们怒不可遏地反驳他，难道我们就不能保护自己吗？啊，要一个城里人来告诉我们怎么做吗？谁请教过你的？谁请你到这儿来的？难道你就不能待在自己的家里吗？克里斯朵夫耸耸肩膀，向大门走去。可是洛金的父亲把他挡住了去路，恶狠狠地嚷道，好，好啊，他给我们闯下了大祸，倒想一走了事，不能让他走，对，不能让他走，不能让他走，他是罪魁祸首，什么事都得归他担当。村民们一齐跟着吼了起来，他们摩拳擦掌的把克里斯朵夫团团围住。克里斯朵夫看见那些吓人的脸，越逼越近，恐怖使他们变成疯狂了。他一声不响，不胜厌恶的扯了个鬼脸，把帽子往桌上一扔，径自坐到屋子的尽头里，转过背不去理他们。可是大抱不平的洛金直冲到人堆里，气得把俊美的脸扭作一团，涨得通红，粗暴地推开围着克里斯朵夫的人，你们这些胆怯鬼畜生，你们羞也不羞，你们想叫人相信什么都是他一个人干的，以为没有人看到你们是不是？你们之中可有一个不曾拼命地捶打乱打吗？要是有谁在别人打架的时候抱着手臂不动，我就啐他的脸，叫他胆怯鬼，胆怯鬼。那些乡下人被洛金出其不意的一顿臭骂呆住了，静默了一会儿又叫了起来，是他先动手的，要不是他，什么事儿都不会有。洛金的父亲竭力对女儿示意，可是没有用。不错，是他先动的手，那对你们也没什么体面，要没有他，你们会听任人家的侮辱，听任人家侮辱我们，你们这些脓包，没有骨头的东西。还有你，他又骂他的男朋友，你一声不出，只会挤眉弄眼，把屁股送过去给人家皮鞋踢。对了，你还会道谢呢，你不害臊吗？你们都不害臊吗？你们简直不是人，胆子像绵羊似的，连头都不敢抬一抬，直到要等到这个城里人来给你们做榜样。如今你们把什么都推到他头上了，那可不行。老实告诉你们，他是为了我们打架的，我们要不把他放走，那就跟他一起倒霉，我绝不放过你们。罗金的父亲气得抓住他的手臂，住嘴住嘴，贱骨头，你还不住嘴。罗金把父亲的手一推，反倒嚷得更凶了，全场的人都直着嗓子叫，罗金比他们叫得更响，尖锐的声音几乎震破了耳骨。我先问你，你还有什么可说的？你刚才把那个躲在隔壁的半死的兵乱踩，难道我没看见吗？还有你，把手伸出来看看，还有血迹呢，你以为我没有看见你拿刀吗？我要把亲眼看到的统统说出来，要是你们敢伤害他的话，判起刑来我叫你们一个都跑不了。那些乡下人愤怒之极，气哄哄地把脸凑紧罗锦，对着他怒吼，其中一个似乎要把他掌嘴了。罗金的男朋友便抓着他的衣领， 互相扭作一团，准备大打出手了。一个老头和洛金说：“ 我们抵了罪，你也逃不了。”“ 对，我也逃不了。可我不像你们这样没种。” 于是洛金又叫嚣起来。大家不知怎么办了，回过头去找他的父亲。 难道你不能要他住嘴吗？ 老人懂得，一个劲儿逼洛金不是个聪明的办法。他对大众递了个眼色，叫他们静下来。感到只有洛金一个人说话，没人跟他顶嘴的时候，好像火没了燃料，洛金也停住了。过了一会儿，洛金的父亲咳嗽了一声。 哎，那么你要怎么样呢？总不见得要断送我们吧？ 我要你们把他放走。 他们都转起念头来。克里斯朵夫始终坐在那儿，凭着傲气兀然不动，仿佛没有听见大家在讲他的事。但他对于洛金的义愤非常感动。洛金好像不知道他在场，背脊靠着他的桌子，带着挑战的神气瞪着那些抽着烟眼睛望着地下的村民。最后他的父亲把烟斗在嘴里咬弄了一会儿，说：“ 把他招出来也罢，不招出来也罢，他要留在这儿，结果是不用说的了。那班长是认识他的，哪里肯放松？他只有一条路，就是马上逃，逃过边境去。” 他思索的结果，认为无论如何，还是克里斯朵夫逃走对他们有利。因为这样一来，他等于把罪名坐实了，而他既不能在这儿替自己申辩，他就很容易把案子的重心推到克里斯朵夫身上。这个意见众人都表示同意，他们彼此也都心里明白，一朝大家打定了主意，便巴不得克里斯朵夫已经走了。他们并不因为先前对克里斯朵夫说过许多难堪的话而觉得不好意思，反倒走过来好像对克里斯朵夫的命运非常关切。“ 先生，一刻都不能耽误了，他们马上就会来的。” 洛金的父亲说：“ 半个钟点赶到营里，再加上半个钟点就能赶回，现在只有快快溜了。” 克里斯朵夫站起身子，他也考虑过了，他知道唐使留着，自己一定是完的。可是走吗？不见一面母亲就走吗？不，那又不行。他就说先回去一次，等半夜里再走，还来得及越过边境。但是大家都大声地叫了起来，刚才大家拦着他不许逃，此刻却因为他不逃而表示反对了。回到城里毫无问题的是自投罗网，他还没有到家，那边就先知道了，他会在家里被捕的。他可执意要回去，洛金懂得他的意思，便说：“ 你要看你妈妈是不是？我带你去好了。”“ 什么时候去？”“ 今天夜里。”“ 你一定去吗？”“ 一定去。” 洛金拿着头巾包起来。“ 啊，你写个字条我给你带去，跟我来，我给你墨水。” 他把克里斯朵夫拉到里边的一间屋里，到了门口他又掉过身来招呼他的男朋友：“ 你先去收拾一下，等会儿你带他上路，你得看着他过了边境才能回来。”“ 啊啊，好，好吧，好吧。” 洛金的男朋友比谁都急于希望克里斯朵夫快点到法国，最好是更远一点，倘是可能的话。洛金和克里斯朵夫进到隔壁房里，克里斯朵夫还迟疑不决， 他想到从此不能再拥抱母亲，痛苦的心都碎了。什么时候再能见到母亲呢？他已经那么老，那么衰弱，那么孤独。这一下新的打击会把他断送了的。他不在这里了，母亲能怎么办呢？可是倘使他不走，判了罪，坐上几年的牢，母亲又能怎么办呢？那母亲不是更无依无靠，没法过日子了吗？现在这样一走，不管走得多远，他至少是自由的，还能帮助母亲，母亲也能上他那儿去。他没有时间把思想整理出一个头绪来。洛金握着他的手，立在旁边瞧着他，他们的脸差不多碰到一起了。洛金把手臂绕着他的脖子，亲了亲他的嘴，快点，快点。他指着桌子轻轻地说。克里斯朵夫便不再考虑，坐了下来。洛金在账簿上撕下了一页画着红线的有格的纸。克里斯朵夫写道：亲爱的妈妈，对不起，我要使您感到很大的痛苦。当时我是迫不得已，我并没干什么不正当的事，可是现在不得不逃了，不得不离乡别土。送这张字条给您的人会把情形告诉您。我本想跟您告别，可是大家不许，说我没有到家就会被捕。我痛哭一极，什么意志都没有了。我将越过边境，但没有接到您的回信之前，我在靠近边境的地方等着。这次送信的人会把您的复信送给我，请您告诉我该怎么办。不论您说什么，我一定依您。要不要我回来，那就叫我回来好了。我一想到要把您孤零零的丢下，真是受不了。您怎么过日子呢？原谅我吧，原谅我吧。我爱您，亲吻您。先生，快点吧，要不然就来不及了。罗金的朋友把门推开了一半，说：克里斯朵夫匆匆签了名，把信交给了罗金。你亲自送去吧。啊，是的，我亲自去。啊，明天我带回信给你，你在莱登地方等我，在车站的月台上相见。你得把情形统统告诉我，我母亲听了这个坏消息会怎么样，说些什么，你都不要瞒着我。行，我都告诉你。他们不能自由说话了。罗金的朋友在门口望着他们，并且，啊，克里斯多夫先生，我会常常去看的，把他的消息告诉你，你放心好了。他像男人一样使劲地握了握克里斯朵夫的手。克里斯朵夫买了一张到莱登的车票，在空无一人的三等候车室等着。车到时，先前躺在长凳上瞌睡的职员起来验过了票，开了门。车厢里一个人也没有，整个列车都睡熟了，田野也睡熟了，唯有克里斯朵夫，虽然累到极点，始终醒着。沉重的车轮慢慢地把他带进边界的时候，他忽然感到一股强烈的欲望，只想快快逃出魔掌。再过一个小时，他可以自由了。但这期间，只消一句话，他就会被捕。被捕。想到这个，克里斯朵夫整个身心都反抗起来。受万恶的势力压迫吗？他简直不能呼吸了。什么母亲，什么故乡，都被置之脑后了。 自由一受到威胁，自私的心理使他只想挽救自己的自由。是的，无论如何要挽救，不管付什么代价，甚至为此而杀人放火，也在所不惜。他埋怨自己不该搭火车，应该徒步越过边境才对。他原想争取几小时的时间，贪图便宜。哦，这才是送入虎口呢。没有问题，边境的车站上一定有人等他下车。命令已经传到了。有一会儿，克里斯多夫真想在到站之前跳下火车，连车厢的门都打开了。可是太晚了，已经到了。列车在站上停了5分钟，好像有一个世纪之久。克里斯多夫倒在车厢的尽头里，咽在窗帘后面，惊魂不定地望着月台。一个宪兵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站长从办公室里出来，手里拿着一个电报，向宪兵立的地方匆匆忙忙地走过去。克里斯多夫想，那准是关于他的事了。他想要找一个武器，可是除了一把两面出锋的刀子以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他在衣袋里把它打开了。一个职员胸前挂着一盏灯，和站长迎面走过，沿着列车奔着。克里斯多夫看他走近了，便把抽出的手紧紧握着刀柄，想到这下可完了。他那时紧张的程度，竟会把职员当胸扎上一刀，倘使那个倒霉蛋过来打开他车厢的话。但职员离开了隔壁的车厢，查看了一下子刚才上车的旅客的票。火车又开动了，克里斯多夫这才把忐忑的心跳压了下去。他一动不动地坐着，还不敢认为自己已经得救。只要车子没有过边境，他就不敢这么想。东方渐渐发白，树木的枝干从黑影里出现了，一辆车的奇奇怪怪的影子在大路上映过，睁着一只巨眼，叮叮当当地响着。克里斯多夫把脸贴在车窗上，竭力辨认旗杆上帝国的徽号，那是统治他的势力终止的记号。等到火车长啸一声，报告到达比利时境内第一站时，他还在曙色中窥探着。他站起了身子，打开了车门，呼吸着冰冷的空气。自由了，整个的生命摆在他面前了。生存的欢乐啊！可是一片悲哀立刻压在他的心上，想起离开的一切而悲哀，想起未来的一切而悲哀，而昨夜兴奋过后的疲倦又把他困住了。他倒在了凳子上，那时离开到站只有1分钟的时间。1分钟以后，站上的职员打开了车厢，看见克里斯多夫睡着了。被人推醒之下，克里斯多夫惶惶然已经睡了一个钟点。他步履蹒跚地下车，向着关卡走去。等到正式踏入外国境内，用不着再警戒的时候，他倒在待车室里的一条长凳上，伸着四肢，昏昏入睡了。 听众朋友，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